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在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好的，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我是主持人王松。今天呢，是我们青春联盟之声音潮流季的第一期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本期的主题，就是声脉，声之纹理，音之脉络。不过在此之前呢，先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也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呢可以搜索一直播活力982，实时的跟我们互动，或者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可以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关注我们，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啦，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那么在这之前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声脉，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啊。我们这次叫声潮，大学生声音潮流季呢，创办于2008年，是传媒大学发起举办的覆盖全北京市高校并辐射了全国大学生声音创业的系列活动。本活动呢，以征集与展示大学生声音创意作品为主，密切关注了高校广播的发展。而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第11届北京大学生声音潮流季的三位筹备组的朋友们，他也是我们传媒大学的优秀的学生。那么让他们三位来跟我们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是我身边的这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第56届广播台的执行台长，也是本届声潮的筹备组组长，我是李元豪，宋你好。 你好，你好，欢迎元豪。那么我们嘉宾区还有两位朋友，也请他们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 要毕业的一个大四狗，也是曾经第10届声潮的负责人，我是马野，那来自播音专业。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第56届广播台的主播王一希，今年大二。 三位都是我们第11届大赛的一个筹备组的成员了。那三位分别在这次大赛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其实很简单，就是继承了马野师哥的这个角色。他是去年的统筹组的负责人，那么我就是今年的统筹组的负责人。 今年的刚才元豪也跟我说了一下，去年是特别隆重的一届，第10届。 对，这个还是让马野师哥来介绍吧。 行，我们首先呢，先给我们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声音潮流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声音潮流季呢，其实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从10年前开始创办的一个面向所有这个高校大学生的一个关于声音类的比赛。那其实最简单的，它就是给这个高校广播，给这个所有声音爱好者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一个平台。那我们活动就是这几年一路办下来，就从我大一又开始接触，一直到我毕业，就是也是在逐年变得更加专业化，就是变得我们其实是希望办一个属于 高校大学生自己的这样一个比赛，能让就是有声广播就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校园广播。对， 那我们的主办方就是传媒大学的广播台。 对，由这个共青团中国传媒大学委员会主办的。 这样的话，因为整个在北京地区传媒大学整个播音程度确实是属于比较高的学府了。那么这样的比赛外校同学参与有多少呢？我觉得也非常好奇了。 因为今年的第11届比赛现在还没有结束嘛，就从去年的情况来说的话，有200多所来自全国范围内的不同高校，但是这其中呢还包括20多所这个中学，以及其实在总数之外还有3到4所这个国外的一些学校， 就是覆盖面非常的广。 对，基本是覆盖了这个中国大多数的这个省份和地区。 我们已经今年是第11届，也就是成功的走过了10年。 没错。 那么在过去10年当中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比较令人称赞的成绩，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因为我个人的话只接触了第9届和第10届，就是我大二干活，那不好意思，我大二干活的那一年和我这个大三负责的这一年。那我们这两年的声潮呢，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我们在去年成功的登陆了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舞台，也就是1500人报告厅，然后当时是邀请了很多这个一些明星嘉宾做些非常抱歉哈， 没有关系，今天可能是 对 嗓子有点痛哈， 对对对，这是一个炎热的季节啊。我们在这个中传就最大的一个场地，我们办了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也是圆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个梦想。然后当时也是邀请了很多这个嘉宾明星，包括一些配音界的一些老师，比如说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熟知的游戏叫《守望先锋》，我们跟去年的《守望先锋》1周年做了一个合作，然后现场请了6位《守望先锋》的这个配音老师进行一个现场的一节目呈现，效果还非常的好。这是从这个晚会呈现上，然后从作品上来说的话，也是有很多就是声潮的获奖作品，不管是个人也好，团队也好，他们在后续有了更好的出路，这也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个事情。 通过这次大赛让更多人看到他们了。 没错。 声音让更多人听到了。那么我们的袁豪也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我们的赛制啊，包括作品征集和推广的情况是什么样。 那跟去年其实不一样的是，今年的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去年包括资源呀，以及是第10届声潮。我们知道每一个类型的活动，它以10为基点为基数的话，都是比较隆重的一个纪念日。那么今年呢是第11年，相当于是继往开来，重新出发，就是继承着前10年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从第11年重新的出发。那今年呢，其实跟往年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是通过我们的分成3个单元，一个是竞赛单元，一个是高校论坛单元，还有最后的我们的晚会的颁奖单元。而主要的这个为什么叫声音潮流季呢？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时间非常的长，跨度很多。比如说今年呢，预计开赛时间是从4月中下旬开始，一直到6月中旬，有将近2个月 的时间。 对，但最终开赛的时间是在5月初，因为筹备的之前的一些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所以说叫声音潮流季。对，那竞赛单元呢，其实是有两轮的投票。第一轮呢是征集全国所有声音爱好者的这些作品能够投过来，包括分成高校的广播单元以及的个人的创意声音单元，有这个在我们之前的推送当中都有推送过，包括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广播台的官方的微信，上面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到了第二轮是6月2号，等于说今年的这个日期6月2号到6月8号，第二轮进入之后呢，会请到咱们北京广播电台的专业的老师来为我们进行线上的评审，包括还有之前马野诗歌说过的很多的高校来作为我们线上的打分的另外一些依据，以及一部分投票。那最后呢，汇总之后到6月8号6月9号汇总出我们今年最终的结果，到6月12号是一个最终的颁奖晚会。 设计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实战线拖的也比较长，能够全方位的展示，并且是为了整个筹备组能够事无巨细的去准备啊。刚才这个袁豪说的很好，说11年是一个重新整合再出发，那么你认为你的这个新的点在于哪里呢？ 新的点我是觉得因为前10年包括去年做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因为我去年是大二，去年的话我是在外联部在做一些执行方面的工作。那去年不管是从前期筹备到晚会呈现以及后期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我都觉得确实是太难超越了，包括最后的呈现也是非常的棒。那今年我就想怎么办呢，到我这届了怎么办呢，只能是 边走边看，因为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坐到这个位置上，第一次来做这个活动。那我就想，因为叫全国的声音比赛，之前是一直在把这个主要的主角放在大学生的群体当中，今年呢我们主要是渗透到了中学生群体当中，比去年呢多增加了几所在中学生的这个群体当中去走高校，跟中学朋友来互动，吸引他们来参与进来，包括呢今年也是跟咱们北京青年广播来做这个深度的合作，能够有幸的来到这个直播间跟咱们松姐一块来聊聊这个活动，也是一些不同的尝试吧。 那就是今年可能在推广方面更多了一些路，尤其是刚才我们都提到说涉入到中学当中了，那你们是怎么一个宣传的途径让这些中学生都了解到有这样一个比赛呢？ 因为第一年今年算是第一年想有这个想法渗透到中学生群体当中嘛，我们就想当然也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就毕竟广播台的成员的分布是大一大二大三都有，我们就从前期开始征集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当中有北京生源的同学去跟自己的高中去联系，这是第一步。对，这样的话就省了路费的一些成本，没有必要。而且我们都知道办学生活动可能需要去拉赞助，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可以就是花费到过多不必要的地方，所以还是要比较紧缺的。所以说通过北京的一些资源，我们来第一步先去挖掘看看，做个尝试怎么样，如果效果好，明年呢可以通过这部分来收集到更多的这个资源，去走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很聪明的一个办法啊。那王一希是大几的学生呢？ 现在大二。 大二。你是第一年参加了这次活动吗？ 其实应该算是第二年吧，因为我去年是作为一个参赛者参加的，然后其实我对广播台的初步就是比较有深入的认识，也是从去年的声潮开始的，但是因为去年声潮竞争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就 去年什么样的成绩呢？ 去年我是投稿到初赛了，但是初赛就被刷下来了。 这么好的声音， 但是因为我去年是大一，所以我就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但是这也让我对广播台加深了很多印象，就是让我确定了我大二要报广播台这样子。 你这个角色我觉得非常能够足以充分的说明这个比赛的，你是头一年是参赛者，第二年变成了筹备组了， 对， 这两种角色转换，你第二年在当筹备组的时候再去看这个比赛，你的感觉是一样的吗？ 其实怎么说呢，其实热情是一样的，不管是参赛还是筹备，但是我今年同样也是参赛者，我今年不放弃，我继续投稿啊。然后但是参与筹备的话呢，我可能认识的角度更加不一样了，就能对这个比赛它另一方面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 你认为作为筹备组的成员对你的这个锻炼程度更侧重于哪方面呢？ 就比如说更侧重于一些实践方面的，就除了你自己专业本身能力之外，你还得运用到其他方面，比如说线上你得就是积极参与投票转发，以及就是回应一些赞助商他们提出的一些相关的要求等等，线下你还得就是一起帮忙走台，就是摆台走高校这些，对，你也得抽出时间对去筹备他们。 其实一场活动当中呢，对于整个工作人员是特别锻炼的，因为全是由我们大学生自己来筹备的。 对， 那作为你们三位都经历过大赛的筹备环节，认为最难的是哪一个环节呢？让你们觉得最能超出挑战范围，可能是作为比如说不是播音本专业的人，他觉得对于这个专业包括投稿是最难的，可能对于你们来说这个专业应该不是最难的了，对于你们来说整个大赛整个活动当中是外联呐，或者说是拉赞助啊，或者是整个彩排或者什么筹备的过程当中啊，我看到马也笑了 没事， 应该是有故事要分享吧。 他们两个先说吧，我最再说。 你们认为可以分别说一下你们认为最难的是哪个环节？ 如果说对于我来讲最难的肯定是沟通统筹和管理，毕竟是一个面向全国性的大赛，周期又这么长，又是共青团中央以及北京市学联旗下的这么一个活动，由我们广播台承办的，所以说影响力包括各方面它是都是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所以说目前广播台是有200多位同学在的，分成了15个组部、10个节目组、5个运营部门 共同来筹备200多人的工作人员。 对，其实是这一学年等于说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各司其职，但是到声潮这部分就大家都是拧成一股绳的力量去做，那怎么样能够把每一步的任务都安排好，能够很好的反馈给我们，能够就是现在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包括一些也说到了赞助商的一些比较繁杂的 一些要求，注册量啊、扫码啊这些，我们很难去收回来。因为其实从我们内心出发，作为学生来讲，我觉得做一些事情都想换位思考吧，不愿意让大家受那么多累，但是没有办法，办活动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筹得我们先必须要的资金啊，我觉得这是我认为最难的。 嗯，你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嗯，整个大局的控制是比较难的。 对对对。 那一夕呢，你认为呢？ 台上肯定是最难的，不过但是在我看过来，我觉得目前为止，因为现在大家是处于一个线上投票的阶段嘛，然后我觉得可能负责网络运营的同学他们可能会更加辛苦一点，因为他们得负责一整个线上的宣传啊、统筹啊、筹备啊这些方面的。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发了一个推送，然后来随后就发现了一些小问题，就比如说这个推送只能在手机上进行投稿，往电脑上没办法操作，对，然后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小问题等等，都必须马上改。但是这个时候呢，推送已经发出来了，然后有些同学投稿了，甚至有的人已经投票了。然后我们怎么样？就是他们要跟那方面运营商先沟通，赞助商沟通，我们怎么换平台？同时呢，还要兼顾这些同学已经参与投票的、参与投稿的这些同学，他们的这些票数、他们的这些稿件应该怎么样分布？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还挺焦头烂额的，他们特别辛苦。 嗯，就在技术层面上，因为我们可能以前都是声音的缔造者，可能没有涉及到说真正把技术融到里面去。 对， 那真正涉及到比赛当中，会发现每一个环节，以前觉得动动手指投票很容易，现在自己真正的做这个推送的时候，却发现里面很多的，对，很不容易。这是二位觉得不容易的地儿。那马野呢？ 其实要说难的话，我首先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从第九届声潮开始做的嘛，那两年前和现在，很多这个网络上也好，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它会有些更新换代，比如说现在有了小程序，有了这个很多新的东西。像我们那个时候确实困难比较多，然后包括当时台里，袁豪说现在有200多人，当时台里人也不少，但实际上可以工作的人可能只有20多个人。然后当时呢，我就是为了这个活动能办下去，就自己揽了很多事情。我2016年的整个5月份，可能最多只睡过3到4天床，其他时间都睡不到床的。 哇！ 我而且因为宿舍要断电嘛，我就每天都待在网吧里，就是白天去上课谈赞助，晚上通宵去传作品、写策划。我最多就是连着一个星期，我都忘记要睡觉了，就是困的时候就坐着，他们就是这样便眯一会儿。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辛苦最累的时候吧，比如我现在感觉蛮胖，那时候比现在瘦30斤。 哇， 没错， 你这是幸福肥是吧？ 对对对，那个时候就因为活动办完了，发现自己怎么这么瘦，不行，我要吃回来，就吃回来了。 对，是很辛苦。 然后还会有很多这个未知的东西。到去年的前年第九届声潮的时候，当时1182份作品全都是我一个人通过一台网吧的电脑一点一点传上去的，一个一个传上去的。 用了几天的时间？ 用了3天4夜，没有4天3夜没有睡觉传上去的。对，就是这个现在想的，我感觉已经超越一个极限了。然后还会有些很意外的东西会发生，比如说去年声潮的时候，我们一切都已经谈好了，赞助谈好的，钱也到位了，也有很多同学踊跃报名参加，最后到决赛，突然间说晚会场地那天可能要北京市里有这个重要的活动，要占这个场地，说你换场地吧，所有都谈好了，嘉宾都已经到了，选手都通知到了，突然这样通知，那真的是晴天霹雳，这不可抗力。最后这个事情就是可能领导那边协调好了，就是他们换了别的时间，就当时就感觉 我们还是如约举 行，心如死灰的感觉。对， 其实任何 有很多很多意外的东西， 办个活动没有到没有到整个晚会结束的每一瞬间，心都会是提起来的。 没错。 刚才马野说他当时是20多人可用，虽然现在袁豪可能有200多人，就是收下工作人员，但是学生还要兼顾着课业的一个问题，包括他们有很多活动，所以你在人员的调度方面也会有很多问题吧？会不会这样？你的指令一下的时候，整个会发现各种请假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瞬间就觉得很想爆炸？ 我已经这个爆炸的心情，基本上是从4月份隔天一次。5月份现在是每天一次爆炸， 就是会看到群里大家要请假或者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那种感觉。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管理广播台是因为它是一个阶梯状嘛，大三、大二、大一，大三是主要总监团6、7位同学做一个统筹负责，大二部分是40多位的责编部长啊来管理自己的每个部门的同学，而大一同学是大部分群体占到100多位，都是干事和记者。对，然后所以说每次 通知下发下去之后，大二同学回复还是可以的，但是每次到例会的时候他们没有做好，或者说哎呦我忘了，那个时候我的心是真的要爆炸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按照时间和计划去做的话，打扰我的下一步的计划。 嗯，就执行能力 对 有一点问题。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好吧，这个是这一张是去年的吗还是今年的？ 这张是去年， 去年 坐在 去年的 左手边第三位的就是马野师哥。 哦，马野， 我都没有 看 到， 再看一下啊，我刚才左手边的 第 三位。 前排第一排，对，黑衣服上面一个白色的图案。 你是说最中间那穿黑衣服是我？ 上有个图案的，就是后面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对吧？ 都是去年的工作人员，包括也有我，我也在。 你也在。这一张是在400报， 1500报， 1500报、嗯、哦，舞台是蛮大的。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这一张呢？ 这是第九届省潮流季。 是在前面 当时是在400人报告厅，就是我们当时因为活动规模会相对小一些，也就是当时那个遗憾嘛。 他们在表演什么呢？ 这是一个让我很难忘的节目，就是这个组合呢叫做阿扎，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声微唱团，就是阿卡贝拉嘛。 嗯。 这个成员的每个人现在都非常的优秀，也拿过一些很多国际的大奖。就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刚才也说了1182份作品我都是挨个听的， 嗯， 就是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那些广播作品它有些会诶确实不错有深度，而有些它可能作品的质量就是不是那么入耳，但是我得把每个都听完。 哇，看来我的是你淘汰的呀。 哎、不 长得长得， 你那时候还在上高中，不好意思。 哦，我们可能、 啊、对， 按我们的感觉就是他大赛投个稿，可能是看到几秒钟觉得哎前几觉得不太行，就直接给关掉或者淘汰了。 当然不是这样的，这样对大家太不负责任了、 嗯、 就是我确实是认真听完了每个作品，但是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的，就是滥竽充数的作品、 嗯、 就是会让你的心情非常的烦躁，就是饥渴难耐的时候在听这个东西你会很痛苦。但是呢这个阿扎他作为这个第九届的以最这个最佳的作品奖、嗯、就是我听到他们的这个节目听到他们音乐的时候就是内心会非常的舒服、嗯、就是我第一次听他们唱歌，就是我对于声音这两个字最难忘的一个怀念， 嗯， 就是听到阿扎去唱歌、嗯、 那这个组合在当年的成绩是怎么样的？ 当年是拿到第一名，然后现在的话这个组合比当年要强大很多，有很多自己的专辑，和这个人民日报联合国也会有很多这个合作、嗯、包括这个成员中的很多人都是这个风采之星啊广院之春的这个冠军十强， 嗯， 超厉害， 对，都非常的优秀的一个团队。 这个组合也是在咱们声音潮流季作为一个出道的舞台， 出道的时候和声音潮流季我们一起合作过嘛，对、 哦、还 可以说伴随着他们走出了一步又一步， 这是你们培养出来的，已经是 可以说也不能这么说，都是很好的同学朋友，嗯，他们真的很棒。对， 马也是上一届的第55届的广播台的运营总监， 嗯， 对吧？ 对， 然后我们的袁豪是56届的执行台长， 嗯， 那这个因为我不太了解咱们台的这个规矩啊，嗯，这个运营总监和执行台长他们分别是在团队当中什么样的角色？ 是这样的，就是在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呢，它是一个这个中心制，它分两个中心，是一个是节目中心，一个是运营中心。节目中心呢会有10个节目组，然后下设11档节目。运营中心的话是5个部门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行政、外联、活动、新媒体部和这个台宣部5个部门。 嗯， 然后每个中心呢都有这个总监和副总监，然后形成这个5到6人的一个总监团，然后来共同管理。当然呢，最终的这个从节目中心和运营中心当总监当中会有一个会兼任这个执行台长。 嗯， 比如说去年我的搭档田明浩，他就是节目中心的总监，就是去年能和他搭档是我很大学最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很有默契的去做得更好。嗯 嗯，田明浩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在我们另一档节目当中也做过嘉宾，也是比较了解的。 嗯，没错没错，对。 嗯，然后袁豪是作为执行台长。嗯，刚才我们听到了说整个比赛当中其实有很多，刚才他们其实你们三位分享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部分，以及你们当中一点小小的遇到的问题。也许有很多同学会反映说，为什么参加一个比赛可能在大赛组委会当中说出自己的问题，觉得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及时解答，哎，这个都是我正在面临的问题，我确实有这个客观的因素。大家也可以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一下，我们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也许正面临着比这复杂了很多很多比较纠结的事情。 嗯， 也是，其实也是会照顾大家每一个人，尽量照顾到每一个人，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赛啊，总体步调一致是很重要的。 嗯， 在上半时段呢，三位也是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了我们的比赛的一个情况，比赛当中的一些部分，以及今年的比赛的一个状况。那么我们提供的照片是不是都是在前几届的？ 嗯，对， 前几届， 去年和前年。 嗯，我们再来看一张，这是刚才马也说的阿扎的那个 团体， 对吧？嗯，我们再看下一张， 哎，这是两位在朗诵。 这位是、这个节目有渊源了，这个节目是 为什么这个有一种齐越节的感觉？ 同班同学是的， 我小都看不清，这是把那个四个人 是艳照 裁成了两个人是吗？ 王宇师哥 啊，这张照片呢其实是不够完整的，它应该是四个人他们在朗诵这个《少年中国说》。那这个作品呢也是 这一张对吧？这个就是整个 哎对对对，就是他们四个人。 太有名了。 那么他们当时呢是这个我大二那年的齐越节啊，忘记是哪一届了，应该是第17届还是第18届的一等奖，最具这个大学生喜爱奖以及齐越奖的获得者。然后呢在这个时隔一年后的声音潮流季呢也是再次邀请到了他们四位到这个1500报来现场做一个朗诵嘛。因为对于声音来说肯定不只是唱歌不只是配音，肯定还是有更多的这些呈现的一些形式。 我们再来看一张，这个是第10届，就是去年的时候获奖的。 对， 我们看到这这个我们的袁豪能看到这三位算是就是校服，他们是中学生 高中生。 对，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竞赛单元分成了三个部分，像高校广播啊创意声音以及最后一部分未来大学生，就是说专门给我们的高中生们设立了一个鼓励奖，可以说是鼓励他们参赛，鼓励他们来参与到更多的关于声音当中的比赛。 对，也许是高中生没有办法像这大学生们一直在受这个训练，所以说专业程度没有办法跟大学生相比了，但是高中生有这个未来大学生这个奖励非常的人性化啊。那我们的王一希今年你是在这个整个大赛当中筹备组，你负责具体执行是哪项工作呢？ 其实我们没有具体执行的工作，就是大家分配下来，我们就是谁可以干我们就冲上去的这种。然后我参与了一个高校摆台，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摆台。 摆台具体指的是 就是宣传我们的声潮活动，以及赞助商一些进行赞助商的一些宣传。 我有看到大家是分别到各高校当中去宣传，真的是走到了高校当中。 对，每一个高校 这个是真让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可能发微信或者说帮忙转发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有必要到高校当地去宣传呢？ 其实到了高校之后我们会发现，虽然每一个高校它都是有进行线上宣传的，但是它的效果呢一定是实地走访一下会比较好的。比如说我去北京邮电大学，它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把我们的宣传单发给北京邮电大学的同学说希望你能关注一下我们声潮的活动。那时候他们本来就是像接一张广告单一样，就那种眼神就好像我不要健身锻炼的那种眼神。然后后来突然看到我说传媒大学的呀，他说什么活动啊，介绍介绍，然后就特别感兴趣，所以对，这是让我觉得哇太好了太棒了， 就是人到了当地可能会比传单更有温度， 对， 更能足以见得我们这个比赛的专业性和大家对于这个比赛的重视。 对， 那大家还能记得这届比赛总共走了几所高校吗？ 走了现在应该是走了11所高校和2所高中学。 对， 哇，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个人不是说全职在做这个事情，本身也有课业也有自己的活动，然后来抽出时间共同的为了这个大赛，相信也是在你这个整个大学生涯当中非常能够光荣的一段历史了吧。 能够说学生们自己从前期中期后期来做一档完整的1500的节目真的太难了。 刚才呢在上半时段呢，我们的三位嘉宾啊，我们的马野、袁豪和依稀分别的跟我们说一下他们跟这个大赛的故事。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将具体来聊聊声音潮流界的赛事和许多背后的细节的故事。那么一小段片花和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本期的青春联盟之声音潮流界的朋友，一会儿见。有隐形 翅膀。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它算是因为刚刚说过了，咱们竞赛单元的高校广播类、创意声音类还有未来大学生类，主要是作品量集中在高校广播和创意声音。那高校广播顾名思义就是给团体咱们设置的一个这样一个途径和平台吧，相当于就是说咱们各高校，因为全国去年做到了300多家的广播台，今年是也有200多吧，是给这些广播台的一些传统的节目能够投递上来，来做一个比拼吧，可以说是。那刚刚说到的这个阿卡贝拉啊，像配音类、朗诵类、相声类等等，一只要是跟声音有关系的，个人的都投到咱们的创意声音单元内来做一个分享。 就是只要是声音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声音潮流季参赛的作品。 对对对。 那么三位对于我们这一届或者是往届当中，有没有哪一类就是区别于我们感觉到的？除了广播啊、朗诵啊之类的，有没有哪一个声音作品让你们觉得印象特别深的呢？就一下子能想到的，就是比如或为你们，哎，我们这个作品可不可以？你们会想到的那种的。 一下子想到的就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那个 阿卡贝拉那个， 然后要让我就是说第二下就能想到的，它也不能说是这个作品有多么特殊，我们多么好，就是这个是在我第9届声潮，我大二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个中学生的作品。当时呢，有一个湖南师范大学广播站的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附中之声广播站的一个作品，然后我就通过这些作品呢，了解到了他们这个广播站，哇，居然有上百年的历史，超过了我们建校的历史，就特别惊讶。然后呢，就跟这个广播站就有一些接触，发现他们的规模之大，真的是令人非常惊讶。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细心认真。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故事啊，当时呢，就有一个高三的一个小学弟，就他特别想学播音，他特别想这个参加声音潮流季。他那年他也是这个声潮第一次设立的未来大学生单元，就是中学生单元的这个最佳作品奖的获得者。那么第9届声潮之后呢，他就开始进入高三，开始学播音主持。然后第10届声潮的时候，他的师弟师妹们有来过，那他一直在学习。那等到2017年，就是他们入学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曾经通过声潮了解中传、了解播音的这个小学弟呢，就成为了2017级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的一名同学，就成为了正式的师弟。就是我觉得这是整个声潮最激励我、就是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情。最初的作品的投递者成为了今年第11届声潮的 成为了 大赛的筹备者。 他也现在进入了筹备组了， 没错， 原来参赛的人那跟王一希是一样的，也许是参加完这次比赛，整个大赛过程当中这种专业和严谨性，以及整个传媒大学的学习氛围，给这个小学弟心中种下了一个苗子。他也 算是一种缘分吧。 对，真的是很有缘分啊。那王一希呢？ 因为我去年我是参赛者嘛，所以我会把那些其他参赛者他们投递上去的作品一个一个点开来听，我就看看。 其实你可以负责上传的那个环节，正好还要听一遍。 我觉得我去年真是太认真了，一个一个点开来听，我就想看看我的竞争者他们都传了些什么作品上去。然后因为我是传那种特别中规中矩的， 你去年参赛是哪种类型的 作品？我传了创意声音，就是一个自己自制了一个类似于广播节目的一个小作品。然后后来我点开其他的，比如说创意的音乐类的，我一点开就听半天，我以为他在放前奏，然后发现他就是一段纯乐器演奏， 他是自己在演奏。 对，那时候我就在想，这都能行，这也太草率了。后来一想，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符合的。对， 乐器也是可以算在声音潮流季里边。 这是在第11届声音潮流季创意声音跃动英雄创意声音单元，然后创意音乐类的一个作品。 哦，这个真是我没有想到的。 然后我还在我还在他们那里看到了一些就是音效，就他自己弄了一个什么音效上去，这也算，就不仅仅只是唱歌的。 哇， 对，然后还有自己原创的那些歌，然后翻唱的这些都有。然后比如说我在其他单元我还听到了一个评书，好像是。我就觉得哇，大家都好厉害，完全突破我的想象力。那个时候我就暗暗预料到我可能要被刷下去了。 那两位台长，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在这么多种节目的，包括说声乐呀，包括说评书这种曲艺形式的当中，如果单单的只是说靠创意节目的创意和内容和声音，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占优势呢？在我们这次大赛当中， 这次比赛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听内容。因为我们单从声音来讲的话，总有人声音有好，有声音有坏，那肯定是声音 天生就很有那种磁性的人，肯定一听出来，哎，觉得不错。但是这样的话，就对其他人来讲不是那么的公平。 嗯、 我们声音大赛的定义就是说，只要内容好，不管什么样的类型都可以拿来，我们都是奉为最好的。所以说我们是以内容为主，包括像刚刚一期说到的这种纯乐器啊、评书、相声什么的都可以投过来，我们是听内容、 嗯、 只要是觉得哎，这些评委们包括我们觉得它符合这个标准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的标准是哪个为中心呢？比如说乐器，可能我演奏一段二泉映月，可是跟我们的声音潮流记是不是主题就不太符合？如果说真的想展示乐器的话，我们应该往哪个中心去靠拢一点呢？ 展示乐器，因为说实话像这样的作品还是处在少数、 嗯、 我们只能 说，因为我们都想不到，我觉得 确实是、 嗯、 包括声潮历史也没有说很久、 嗯、 也是仅仅就小十年的一个历史，所以说这种作品投递过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特意的来做一个讨论啊、 嗯、 没有说现在还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的评分细则，只是说做一个讨论，哎，咱们觉得它怎么样，或者说跟咱们的一些评委老师做讨论，觉得这个符合就 OK， 如果说听起来听感不 OK， 那就可能还是需要努力。 我觉得今天我们节目如果播出之后，真的是有很明年，我觉得你们所有节目会各种类型的都可能有， 太希望了、哦、特别欢迎， 对吧？那我觉得像是刚才马也说用几天的时间一点点来听音频，真的点开哪一个里面真的会有惊喜。 嗯，没错。 嗯，那刚才二位马也和一夕也分享完了，那元豪记不记得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作品呢？ 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自己的作品。 哎呀，这样好吗？说一下吧。 我去年也投了自己的作品、 嗯、 但是我真的挺遗憾的，也没有进入包括决赛二。 这么严格？ 对。 哇， 我 你们二位水平是已经进不了了，那这个标准很高啊。 所以说是特别公平，没有说因为传媒大学来举办、 嗯、 就是哎会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在里边、 嗯、 是特别的公平，只要好就真的是好。包括也我们班的很多同学他们专业都很好的，也只是获得了、 嗯、 一些优秀奖，甚至也都没有进入到二轮的比赛当中。所以说也是希望给其他的一些高校的同学们包括高中生们安利一下我们的比赛、 嗯、 不是说要多专业才 OK， 只要你对声音热爱就可以来参加， 有想法就可以来参赛。那、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现场的图片，这个是我爱声音潮流记，用扑克牌来展示的吗？ 这是去年的一个魔术节目。 哦，很棒，这边的大屏投在这儿了，所以看到这儿、 嗯、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这个是魔术。 对，包括今年其实我们节目也请到了很多的嘉宾、 嗯、就是让我们的晚会更加丰富一些。 对 应该都是魔术， 还是魔术。 这个是我们同班同学刘美玲、 嗯、 她是一位歌手。 哦，我知道她蛮有名的。嗯，她也是在去年还是前年在一些比赛当中、嗯、 对盖世英雄、 嗯、对对对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这是作为表演嘉宾来演唱的， 是优秀的歌手。 对、 嗯、 很荣幸她能到我们的平台、 嗯、这是已经到颁奖的环节了。 对， 这几张都是，哎，这一张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我们看大屏上有很多的这是卡通的人物。 这个呢是当时我亲自负责的一个配音类的节目，当时这个配音呢、 嗯、 是请到了这个八位嘉宾，应该是八位，然后基本上呢就是三块的内容，一个是复仇者联盟的这个现场配音，因为我们请到了复仇者联盟的星爵和幻视的配音张震老师、 嗯、 还有钢铁侠的配音林云老师、 嗯、 然后再配合这个天津师范大学123配音社同学、 嗯、 我们一起呈现了这样一个片段。然后第二个片段呢是这个，因为去年是阅文集团冠名的嘛，我们就用阅文集团的这个他们的新作品当时的斗破苍穹、 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场也有斗破苍穹的男一号和女一号，就是萧炎和另外一位是好吧忘记了对就是他们二人的一个对白戏、 嗯、 然后也做了一个这样的展示。然后前面那张图呢是守望先锋，因为声音潮流记和守望先锋几乎是、 嗯、 同时这样发起的。去年是第九届声潮的时候刚开始，守望先锋刚开始公测、 嗯、 刚开始发售，去年的话是守望先锋的一周年，然后我们请到了一些守望先锋的一些配音老师，包括这个天使和迪瓦的天使和迪瓦的配音老师陶典老师、 嗯、 然后麦克雷的李静老师，然后包括 这个法老之音的鬼月老师，还有这个小美和赘婿之光的张玉老师，好，名字我都没有说错，也许现场有就是有听众或者观众有玩过这个游戏应该知道，这个节目当时也是吸引了很多同学来到我们现场，包括现场还有很多守望先锋的一些 coser， 几乎全校喜欢这款动漫游戏的同学们都来到了现场， 展示的途径和形式非常的丰富，确实觉得这个晚会是很有看点的，那马也是今年已经离开了，已经即将要离开传媒大学了， 我已经退休一年了，对，你看马上新一届闭幕就意味着我退休一年了嘛。 那你回头再看声音潮流季，你会不会有很多不舍的感觉在呢？ 我觉得第九届声音潮流季结束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很多的这个不舍和难过和遗憾的东西，而且今天是6月1号嘛，我们当时是6月2号，到6月3号的晚上是线下决赛和这晚会嘛，6月3号那天可能对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一天，因为活动办完，但是那天其实有一些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所以说我继续做第十届声潮的话，其实就是想弥补一下之前的一些遗憾，就之前可能在这个沟通上、管理上，包括我们在一些规模上都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就第十届声潮拼尽全力说我一定要把这些声潮办下来，我就给自己定了很多目标，比如说我不能让任何人贴一分钱，因为第九届的时候确实因为我们的一些沟通上的失误导致一些同学可能会贴钱，那第二呢，就是我今年一定要在1500人报告厅办节目，我一定要超过七月节的这个作品量，我要超过之前的很多东西，我给自己定了很多目标，然后最后就是当这个声音潮流季闭幕的时候，就当我就是一个人站在1500人报告厅的台上的时候，就当我的背后是全台同学而不是空无一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是感觉就是自己就是一瞬间就舒了一口气的感觉，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更强烈更深刻的感觉，我大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网运的舞台是很神秘的，是很崇高的一个境界，是我需要仰望的，就当我就是在全校最大的晚会上办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就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又感觉这个舞台这个空间又变得非常的渺小，因为这个时候我看待问题的格局观要比之前有了一个进步，那这个大舞台呢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舞台里的一张小小的门票，我觉得整个声潮给我带来最后的收获就是可以让我看到更多，让我学到更多东西，让我有一种更深刻的欲望想要去走得更高更远。 我觉得离开了传媒包括离开了声潮并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的悲伤，而是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了你过去的一个经验和积累， 因为他还在继续成长， 对，已经带着他出发了， 对， 哇，很有情怀的一段说话。那作为元豪啦，算是这一届的主力了，刚才那个马爷也说了一些有遗憾的地方在，那这一届的比赛当中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不想留下遗憾的方面是什么呢？ 其实野哥刚刚说了那么多，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还没有办完， 但今年你站在大台上你会有这种感觉的， 有可能，但目前现在有感觉就是一直在爆炸中， 我能明白你那种感觉， 就是可能我知道马也说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我6月13号14号15号或者之后一年甚至很多年会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一些东西，会在一些青春的记忆吧，但目前来讲还是确实比较的心累，包括现在手机上也是很多的信息要跟我们的线上投票平台在沟通，包括跟我们的赞助商在沟通，包括以及场地啊活动的一审二审所有的这样一些环节吧都在沟通，以及怎么样能够在这个阶段，因为你想一个活动从开头到现在经常是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一个情况，很多活动都是那怎么样能够让大家一直保持一个战斗力，怎么样能够从一而终不虎头蛇尾，其实现在呢很多台里的同学战斗力已经比较低下了，因为一个是到了活动的疲软期， 而且战线拖得比较长， 对，特别长，二是马上又到了期末考试的一个时间点，经常让同学们去做这个一些活动啊，包括请假也是不太好，从我们内心出发就不愿意让同学们去做，但是就所以说苦了我们自己嘛。 其实这也是一个锻炼大家责任感和大局观的一个过程，因为每个人都是20岁左右的时候，他未必说有那么强的责任意识，但是通过一场比赛的锻炼当中呢，每个人在增强了这个责任感和大局感，对他们以后看问题的角度也都是很有帮助，像刚才马也提到的觉得站了一个高度了。那王一希呢？ 你觉得对于那个声音潮流季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你求学生涯当中？因为你现在大二，你还有课业的负担比较重的吧，你怎么去权衡呢？ 其实声音潮流季它在我们学校它是一个品牌的活动，它特别有名，所以一般跟老师说如果有一些活动、 好请假是吧， 对、好请假、就是老，特别是我们这个专业老师一般都是非常理解并且支持你的、因为他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让你自己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见，所以一些活动如果我觉得能够跟老师去协商的，那我肯定就是看老师吧，因为老师一般都会支持的、然后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广播台嘛，它是一个大团体，就不会每一个人都有事情的，总会有人在某些时段他自己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对， 也许真正能留住人或者是真正办好的不是靠管理，是靠人心，我们怎么把它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件事情共同的去努力。三个人都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你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来看待这个问题，是吧？那我们三位，我们的筹备组对于可能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报上名的或者没参与的同学，你们有什么宣传的话，或者想对他们这些想来参加比赛的有什么话想说吗？大家你们可以先想一下，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啊，来先看一下活动的照片。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在上一届的或者上两届的， 基本都是第十届的晚会。 这是一个歌舞表演类的，对吧？ 对，这个是， 这是颁奖， 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比较著名的舞蹈团体的一个节目。 这几个都是颁奖了。我们看到大屏上是北京大学生声音潮流季。这个算是一个情景剧吗？袁航能看得到。 我这边是有延迟，所以看不太清。 应该是一个情景剧加上声音的表演。 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好像是唱歌舞的一个结合吧，应该是 偏舞台剧的感觉。这就是纯舞蹈表演。 为什么说我们都想一定要在1500做呢？因为确实同 这个是 图片上看出来效果非常好。 对，这个是什么样的活动呢？袁浩能看到 这个是这是阿赞吗？ 这个应该是阿卡贝拉， 还是 是阿卡贝拉 吧， 比较大全景的一个了，现场也有道具。 这是阿赞第二年来到我们舞台的时候的一个节目的呈现。 所以你刚才图片不一样， 明显就出名了很多。 对， 出名了，人多了哈。 对， 衣服感觉也整齐了。也就是说舞台越大，其实我们呈现的一个就更方便一些，包括灯光什么都能跟得上，道具都可以跟得上，整个舞台效果是很好的。但是舞台越大，你们所承担的责任也是越大的，考虑的细节也是越多的。现在觉得袁豪的脸上挂着很沉重的脸，写了沉重两个字，但相信在12号整个晚会结束之后呢，他能够比较轻松，也应该会有更多的话想跟我们说吧。但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三位从你们自己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这个立场，能不能有什么话送给参赛的或者想要参赛的朋友们呢？ 那我就先说吧。因为今年的主题叫声脉。声脉，声之纹理，音之脉络。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因为音乐跟声音它是由任何一个细小的音符去来组成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只要有声音发出了一声碰撞，或者是用碰撞，或者是用这种音节音色不同的方式去呈现，都可以称作上是声脉，声音的脉络，因为是从你的内心里就是真诚的用最纯粹的方式演绎出来的。所以说在这里呢，希望我们的所有的高校的朋友们，包括高中生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参与到我们活动中来，因为这里是你发掘自己的潜能和展示才艺的最好的地方。 很好，那王一希呢？ 我也想就着声脉这个主题来说，因为像我们这个主题声脉当中所说的嘛，我们每个人呢都属于自己的一条声带，但是你有可能会嫌弃它，你有可能会怀疑它，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你自己的声带一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只要这个声带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就是属于声潮这个舞台的。 没错。 那马野呢？ 我说的稍微有点多哈。刚才我漏掉的一点是，其实在第9届声潮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配音类的作品，它就是击败了几乎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高校优秀的这些选手，把我们中传的所有的播音的同学都打败了。他是一位来自天津师范大学的选手刘三木。后来这位选手呢成功的成为了，也就是现在这个第二年我们10届声潮 阅文集团旗下的《斗破苍穹》这个节目的男一号， 哇， 萧炎的配音，也就刘三木。 嗯， 就三木最初去参加到比赛中，就最初走上配音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契机呢，就是声音潮流记。那么所以呢，我想对所有要参赛的选手，如果说现在你已经参赛报名了，那一定抓紧时间投票。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参赛的话，明年一定还会有机会。那这个平台呢，是给所有对声音有热爱、有憧憬、有梦想的人的。 嗯 ，OK， 真好，真好。通过三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首先呢，也让我们更多的人打破了对于声音、对于声音比赛当中的一些些的偏见吧，可能觉得只有是声音好听，或者是朗诵作品，或者是说我们正常的电台节目这种类型才能够参赛，也听到了很多可以发挥自己的特色。包括阿卡贝拉，包括你的配音，包括一种乐器等等，这个舞台呢也是更多的欢迎有创意有想法的年轻人加入到团队当中。当然呢，你也可能是高中生，你对播音或者是你对声音有着一种迷恋，你对播音有着向往，也可以通过这个舞台去挖掘自己的潜力。那么也很开心三位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青春联盟的第一期的声音潮流季也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啊，就今天六月的第一天，我们的这次的晚会也是在六月的中旬将要举办。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这次晚会能够非常顺利的进行，有更多的更多精彩的东西在晚会之后呢，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吧。那么今天呢，中午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55了，那么今天的青春联盟声音潮流季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感谢三位嘉宾的支持。接下来呢，听见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是魔力 X 档案，不要走开，我是王松，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什么？